电台，一起听见经典。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我是美朝集团董事长张晶， 我是华日家具的周轩， 我是叶之峰企业董事长张军， 我是国华首饰总经理王毅，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方法， 他是来自于北京七彩云南商贸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董丽莎，欢迎您的到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携手合作伙伴诚意奉献 RBC 精英会。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 RBC 精英会，我是主持人方华。首先为大家公布一下上周的获奖名单，上周获奖的听众是136尾号2842和151尾号7140的两位朋友，恭喜你们获得的是由苏宁提供的小米手环一个。那么今天为大家安排的节目呢是一组资讯，欢迎您联系收听。11月2号到4号，北京全国农业展览馆世纪家博会已经开幕，大家可以利用周末的时间去农展馆世纪家博会的现场来看一看。家博会囊括的产品有地板、瓷砖、卫浴、木门、硅藻泥、贝壳粉、衣柜、吊顶、集成灶、橱柜、厨电、各式家具，包括实木家具、红木家具、沙发、床体、定制家具、床垫等等，还有空调、窗帘、壁纸、壁布、移门、推拉门、乳胶漆、油漆、净水器、灯饰、地毯等等。厂家放假优惠多多，装修一站式购齐，聚会来袭，装修再省3万，3天的大型促销。装修想省钱的朋友，大家记住时间和地点，世纪家博会在东三环北路的农展馆举行，农展馆的停车场大，车位充足。您现在收听的是新闻广播城市广播共同播出的 RBC 精英会，新闻广播首播时间每周六日15点25分，城市广播播出时间每周六日19点30分。参与节目请关注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的公众微信号。2018年度中央企业面向北京市退役士兵选签会日前举行，84家中央企业、276家接收单位现场选签北京市退役士兵，600多个就业岗位专门提供给北京符合政府安排工作条件的退役士兵。活动现场由国际集团、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南航集团、中国普天等央企单位，不时有拿着简历的求职者上前咨询。求职者李先生今年30多岁，在陆军某部队担任司机，拥有多年的驾驶经验，但他希望寻找一份更有技术含量的工作。他说，其实在部队的时候也在不断的学习，但到了地方之后还是觉得自己的知识储备不够。李先生看了不少岗位，可是都不是太有自信。不过很多招聘者却不这么认为，一家正在招聘设备工程师的央企人力资源部门的负责人告诉记者，对于很多退役士兵来说，虽然他们在专业知识上不占优势，但是他们在部队磨练出来的坚韧品格和意志是社会招聘人员所不具备的。很多岗位在入职前都有岗前培训，退役士兵不用太担心不能胜任。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按照市委市政府领导指示要求，今年相关单位把事业单位接受安置指标比例提高到50%以上，切实提升北京退役士兵安置标准的安置质量，达到服役受尊宠、回乡受尊重的目的。这次选签会专门给北京市符合政府安排工作条件的退役士兵提供600多个就业岗位，结合实际，不设门槛，最大限度满足了退役士兵的需求，真正解决了部队的后顾之忧。 南口农场小果光采摘记忆中的美味，甜中略带微酸，跟小时候吃的一个样，还是那个味儿。专程来南口农场采摘的市民李阿姨欣喜地这样说。近日南口农场的苹果成熟上市，精致小巧的小果瓜挂满枝头，吸引不少市民前来采摘体验。记者获悉，有着60年种植历史的北京国光苹果已经实现了品种升级，但酸甜可口一咬嘎嘣脆的口感还是很多人记忆中的美味。根据记载，1958年市政府组织2000多名机关干部到南口河滩地开发治理，挖坑取石填土，先后垦植沙荒地近万亩，栽上果树，成为北京市的第一个大果园，也就是如今的南口农场。果光苹果原产于美国，当年3月第一棵果光树苗引进了农场，就落户南口的沙石地上，至今已经整整60年。酸甜适口，肉脆多汁，南口小果光曾经享誉京城，是很多老北京人的念想。小果光在北京苹果市场的份额一度占到了70%以上。过去市面上水果的种类少，一到秋天苹果收获的时候，每家都会备上几十斤，就跟冬储大白菜似的。果光苹果耐储存，一直可以吃到春节前后，深受老百姓的喜爱。但小果光也一度的遭遇低谷，上世纪90年代初，北京大量引种个儿大、味甜、经济效益高的富士苹果，人们有了更丰富的水果选择，个头较小的小果光迅速的边缘化，几近淘汰。虽然小果光在市场上失宠，但南口农场一直没有间断对这一传统苹果品种的培育。好消息是，随着市场的繁荣，消费者口味愈发的刁钻，特色水果需求提升，越来越多的人重新青睐小果光。南口农场果林公司的经理李福新说，每年秋天除了本地的居民，还有从广州、山东甚至国外远道而来的采摘客人。南口小果光已经不只是一种味道，对老一辈人来说更是一种念想，而对年轻人来说，精致可口的小果光也带来了新的消费体验。从2009年起，南口农场开始对小果光进行恢复性发展，目前已经进入了丰产期。在传承传统技艺的基础上，农场对小果光的品种进行了升级，让苹果的颜色看起来更鲜亮，同时降低了酸度，更耐储存。除了果品品质升级，市民的采摘体验也在变化。今年6月，南口农场重组并入了北郊农场。据北郊农场厂长高阳介绍说，未来将不断地完善农业基础设施，开发具有观光旅游价值的农业资源和农业产品，让市民来到这里有果可摘、有景可看、有园可游。农场重点打造南农百果园，集果树种植、农业科技、农事体验于一体，形成千亩连片的现代果业示范园区，已经初具规模。另外，占地821亩的南农生态园一期工程完工，近日已经开园迎客。园区铺设了木栈道，并点缀了一些充满童趣的造型，还举办了绿色的骑游活动，正成为市民休闲的新去处。秋季蔬菜进入了上市高峰期，菜价开始大幅回落。据新发地市场统计数据显示，蔬菜批发的加权平均价连续回落。10月26号，新发地市场蔬菜的加权平均价是每公斤2元，比10月19号的每公斤2.17元下降了7.83%。扁豆、小油菜的降幅比较大，在价格下降的蔬菜当中，扁豆和小油菜的降幅都比较大。10月26号，新发地市场扁豆的批发价格是每斤1.5到2元，环比下降了22.22%。10月中旬以后，扁豆的价格在一直走低，目前下降到只有去年同期水平的一半。近期扁豆的价格走低，主要原因是去年同期扁豆的价格相对较高，今年有所扩重。今年山东8月份曾经反复出现强降雨的天气，一些地块受淹， 在积水退去以后再种植其他蔬菜已经来不及，农户大多选择补种豆角类的蔬菜，扁豆就是其中的主要选择对象。比较典型的是青州，许多蕉类的蔬菜受淹，在重新种植尖椒、柿子椒已经赶不上季节，扁豆生长速度较快，大多选择种植扁豆。现在是三个主产区的扁豆同时上市，供应充足，价格一降再降。10月26号新发地市场小油菜的批发价是每斤0.4到0.7元，环比下降了15.38%。夏季的时候，小油菜曾经卖出过每斤4元的价格，秋季以后进入季节性的价格下降区间，目前已经比去年同期下降了超过60%。目前市场上销售的小油菜主要是来自北京周边地区，小油菜的价格继续下降的原因是山东菏泽曹县的小油菜开始进入了北京市场，供应量加大所致。蔬菜平均价连续下降，主要是秋季蔬菜进入了上市的高峰期，几乎所有的叶类菜、根茎类的蔬菜价格都在继续下降。这部分蔬菜属于应季的蔬菜，由于气温非常适宜这部分蔬菜的生长，所以近期上市量充足，价格普遍走低。北京地区秋季蔬菜实际上也是分早茶、中茶、晚茶的，早茶蔬菜应该在9月下旬至10月上旬上市。由于受到8月份高温和强降雨的影响，秋季早茶蔬菜的播种期是推迟的，推迟到与中茶蔬菜同时播种，这样一来就使得早茶蔬菜在9月下旬至10月上旬应该上市的时候处于缺菜的状况，导致这段时间菜价连续走高。10月中旬以来，早茶蔬菜与中茶蔬菜同时上市，大量蔬菜集中上市，导致菜价连续走低。蔬菜供应整体上正在走向宽松，目前供应偏紧的蔬菜主要还是部分茄果类的蔬菜，蕉类、西红柿的供应仍然偏紧，价格仍然偏高。这两类蔬菜主要地是山东潍坊，其中西红柿的主产地是潍坊的寿光，蕉类主产地是潍坊的青州。潍坊地区在8月份连续2次受到台风的袭击，当地有些地方出现了洪水，潍坊的西红柿、蕉类受损严重。当地生产的西红柿原本应该9月下旬至10月上旬开始上市，受灾以后部分大棚重新补种，上市期推迟了约1个月。蕉类几乎没有补种，再补种是来不及的，所以只有少量没有受灾的蕉类能够上市，产量严重不足。蕉类供应不仅本周趋紧，紧随后的1个月左右呢，供应仍然偏紧。只有等到南方产区的蕉类上市，供应偏紧的状况才能够得到缓解。同仁堂进军养老业，首个生活馆近日开张，健康养老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近日，有着300多年历史的北京同仁堂宣布正式进军养老市场，同仁堂翠禾康养天坛生活馆正式营业。同时，同仁堂发布了翠禾金魔方养老服务体系及会员产品加和卡，这标志着百年老字号北京同仁堂健康养老全国战略落地实施。同仁堂翠禾康养天坛生活馆位于天坛附近的法华寺街，是同仁堂健康养老首个全国性品牌展示中心及中医特色医养结合服务示范中心，环境优雅，主打中医特色养老，同时提供有温度的服务。生活馆分2层，一层设置了运动康复区、调理室、样板间等，各个房间内崭新的高科技疗养的器械设施一应俱全。3个专家诊室即将开诊，每天都会有老中医坐诊。据了解，此次发布的同和堂翠禾金魔方养老服务体系是按照同城协同、异地联动、全国布局的战略规划，结合康养生活馆、健康疗养中心、康复护理中心3大业态及全国旅居网络，提供中医健康管理、中医慢病康复、乐活养生养老、失能失智照护服务，覆盖居家、社区、城区、疗养、旅居、长照6大生活场景，以疗程加课程加旅程的服务形式，为客户带来一站式、多层级、连续性、全周期的定制化健康养老服务。北京同仁堂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梅群介绍说， 同仁堂翠和康养将传统医学与现代健康管理理论、医疗康复技术相结合，配合养生功法、营养药膳、翠和讲堂、旅居疗养等乐活服务，为客户量身定制专属康养方案，实现一站式、多层级、连续性、全周期中医康养服务的真正落地，达到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病后防复的目的。市中医管理局的局长涂志涛表示，医养结合是当下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重大民生问题。北京同仁堂凭借自身的中医药优势，打造医养融合健康养老服务体系，可有力支持客户居家养老及社区养老，解决养老服务的最后500米的难题。北京移动推出来电免打扰业务，如今的骚扰电话倒有愈演愈烈的趋势。昨天北京移动推出免费的来电免打扰业务，市通信管理局也披露对113家经营单位的680多个问题号码做出了停机处理。从您要代开发票吗？再到最近您有操作股票吗？北京移动近期的调研发现，不仅绝大多数手机用户都有过上述被骚扰的经历，且骚扰电话大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因为形形色色的骚扰电话不仅打扰市民的正常工作和生活，其中夹杂的很多诈骗电话还给用户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在这种情况下，北京移动来电免打扰业务应运而生。相比一些企业自行开发的拦截 APP， 运营商的优势在于掌握的海量号码资源，这一优势是任何其他企业在开展这项服务时所无法比拟的。北京移动以通话大数据分析及互联网资源汇集，积累了大量精准的号码库资源，可以精准地识别广告推销、恶意诈骗等各类骚扰电话。据了解，这项业务对骚扰电话从运营商网络直接拦截，对主叫号码进行身份的识别判断。相比以往一些企业用 APP 软件拦截的方式，它既不受手机软硬件系统的限制，又消除了 APP 持续运行带来的耗电不稳定等问题。您现在收听的是新闻广播城市广播共同播出的 RBC 精英会。新闻广播首播时间每周六日15:25，城市广播播出时间每周六日19:30。参与节目请关注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的公众微信号。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RBC 精英会。2019年中考报名下月6号启动。从北京考试院获悉，2019年中考报名将于11月6号启动，报名时间将持续到12号下午的17时。根据日程安排，各区要在此时间内完成所有符合报名条件考生的报名工作，安排考生网上报名时间不少于3天。北京教育考试院明确，具有本市户籍的应届的初三学生可以报名报考，具有本市正式户籍、年龄在18周岁以下的往届生也可以报名报考。此外，没有本市正式户籍的本市应届初三年级学生可以报名借考，高级中学学校在校学生不得报名。应届初三学生报名基本信息统一从中小学学籍管理系统当中提取，往届生在户籍或者是原学籍学校所在区报名。根据相关的政策，符合条件的进城务工工作人员随迁子女可以报名并且报考中职校。这部分考生要在报名的同时提出申请，并按要求提交有关的材料，报名时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进城务工人员持有在有效期内的北京市居住证、居住登记卡或工作居住证，在京有合法稳定的住所，在京有合法稳定职业已经满3年，并且在京连续缴纳社会保险已经满3年。同时，随迁子女还需要具有本市学籍，并且已经在京连续就读初中3年的学习年限。全市已建成1560个一刻钟社区服务圈挂牌。居住在丰台区家园三里社区的不少居民近日发现，社区显著位置 挂上了社区便民服务示意图，上面详细标记着社区居委会、社区服务站、